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在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西耀华的散文《花开法源寺》。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火焰居》改编的戏剧故事。3月17日，农历2月初一，北京开始下雪，先是淅淅沥沥，后竟纷纷扬扬，迷茫一片了。今冬北京无雪，持续的干旱让人心生烦躁，这场雪无疑让北京人兴奋不已，于是将烦恼转化为激情。朋友圈中晒雪景的美图便比比皆是，其中有一组拍于法源寺的照片令我关注，画面有一种禅境中的清幽，颇具意境，于是留下印象。当夜雪住，第二天早新闻报道，台湾作家李敖去世，享年84岁。惊愕之余，不禁让我想起昨天落雪的法源寺，冥冥中似有神明在昭示着。李敖之于北京本无太多纠葛，履历中也不过几年的童年生涯而已，但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却注定了他与北京与那座千年古寺的不解之缘。北京法源寺完成于1991年，他以法源寺为背景，描写了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大刀王五等一批仁人志士为变法维新而展开活动的故事。实事求是讲，小说尚好，但也并非十分精彩，只是将那场历史烟云与古寺糅合在一起，名称响亮，因此人们常以为法源寺是因这部小说而名声大振，其实不然。 据《旧唐书》《元义统治》和《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法源寺创建于唐贞观19年，初名敏中寺，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贞观18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辽东高丽，曾在今法源寺之地誓师，但战事不利，唐军在安世城战役中失败，逾10万将士战死，太宗悻然退兵。在当时誓师出征之地，李世民百感交集，他深悯忠义之士莫于容事，遂下诏补私地建寺为之建福，意在超度亡灵，铭记忠义。寺庙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建成，赐名悯忠寺。到清雍正12年，清廷崇尚律戒，悯忠寺即被定为律宗寺庙，并正式更名为法源寺。寺内所藏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有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渠的记载，既证实了寺庙的存在，也确定了唐代幽州的确切位置，因此民间也就有了先有法源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诸多事件与法源寺交合，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名刹的地位。早在李敖写书之前便以名声显赫，并不需他人辅佐，倒是李敖以此寺冠以书名，提升了作品知名度，使人印象深刻。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80年5月，北京曾迎来了一件不大不小扰动京城的事，日本国宝鉴真大师像进京展览，地点就在法源寺，七天中引来北京十几万信徒民众的瞻仰。我当时也与大学同学挤在人流中鱼贯而入，浑浑噩噩的进，懵懵懂懂的出，汗流浃背的代价只记住两个名字，一是鉴真和尚，另一个就是法源寺。这便是我有关法源寺最初的记忆。至于静下心来细细去品味认识法源寺，那是后来了。 法源寺初因碑铭而建，也以碑状闻名，其碑可追溯至南宋绍兴26年靖康之始后，金海陵王完颜亮把被俘的宋钦宗赵桓及后妃宫人从五国城押解中都，此时宋徽宗赵佶已死，辽国已亡，完颜亮把宋钦宗和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等人一起囚禁在大悯中寺中，昔日辽帝迎纳宋使臣的要地，如今成了押解辽宋两废帝的牢狱，两番情景互见，不可谓不悲。而其状则可以南宋抗元名将谢方德，其被俘后被元军押至大都悯中寺囚禁。事实元世祖忽必烈求贤若渴，迫其出世，谢方德坚持不受，英勇不屈，其偶见寺中的曹娥碑，不由仰天长叹，小女子有耳，吾岂不辱若哉，于是绝食五日而死。绝命诗曰：万古刚肠担上肩，脊梁铁硬对黄天，人生方会有千载，世上荣枯500年。此傲然风骨不可谓不壮，闽中的命名似乎已为寺庙奠定了悲怆的基调，使人常生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沉重感叹。然而自清雍正帝更名为法源寺之后，寺庙风格会已渐渐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乾隆43年，法源寺奉诏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帝亲自御书法海真源匾额，意在宣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律宗教义，使法源寺固守住佛家的本源。所谓法海真源，即指一切戒律行规均是流，内在存诚才是源。从宗教本身的意义来讲，法是通指佛教教义在内的一切事物，弘扬佛教追本溯源就要先抓住律学，从而确立了法源寺作为佛教律宗寺庙的重要地位。如今乾隆御笔匾额仍悬挂在寺内的大雄宝殿上，成为法源寺法教的宗旨纲领。法源寺风格的善变是在清明前后的熏风中轻轻拂来的。四月的北京春光旖旎，初春的那场雪已然抱饮了北京的万树千花，北京迎来了最迷人的季节，而具有繁花之姿的法源寺也迎来了它最为光鲜的时刻。与阳春中与法源寺的禅花做一次季节性的约会，是我的一个渴望。 踏进法源寺的第一道山门，我便努力虔诚向佛，培养禅心，以期出来时有一种境界上的提升。然而扑鼻而来的丁香花浓郁的香气扰乱了心性，令人心猿意马，真乃一树香魂蝶自迷。面对这花千树的庭院，如何还守得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之境？北京曾有悯中寺的丁香、崇孝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之说，法源寺所以被称为繁花之寺，皆因前庭后院多种植丁香，尤以大雄宝殿与悯中阁之间最为茂盛。法源寺的丁香始种于明代，除了紫丁香和白丁香以外，还有南阳马鲁谷所产的洋丁香，白如雪，紫如霞，层层叠叠如堆雪积翠，幽香弥散。原本肃穆的古刹被这繁花一闹，竟也生出了万种风情，于是法源寺悲悯之外的浪漫与诗性便慢慢于心香中浸透出来，你可在此与泛花默语，从而引发富有禅意的心性关照和人生感悟。法源寺至清康乾之后，就开始以花式名满京都，每到游春时节，僧人便备好素斋，摆好茶具，以迎宾朋。这种习俗还催生了之后一年一度的法源寺丁香诗会，城内文人雅客乘兴而来，赏花吟诗， 清代大儒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等都在法源寺留下过诗句，使古寺日渐具有了一种汉末儒雅的气质。丁香在北京并不是稀罕之物，然而在法源寺品读丁香却别有一番意蕴。它没有刻意隐遁，也不会蓄意招引，你来或不来，它都兀自绽放，率性而洒脱。在古诗文中，丁香常常被称为百劫之花，佛家也常用丁香节来暗喻自己的心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小小的丁香不仅是悦目之物，在有心人眼中还是与佛祖神交的媒介。你若有缘，古寺里的丁香便饱含禅思哲理，与佛所宣扬的师尊法教暗暗相合。这既是缘分，也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解读。而法源寺的丁香所暗合的并不只有佛法，还有人心。 1924年4月下旬的一天，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等的陪同下到法源寺欣赏丁香，品花谈诗之余，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还留有一张十分珍贵的合影。国内不论是有关林徽因还是徐志摩的书籍，常会配有这张照片，人称岁寒三友，并演绎出林徽因清新淡雅若梅，泰戈尔沧桑坚韧似松，而徐志摩清徐飘逸如竹的溢美之词。据说当天丁香怒放，景色宜人，泰戈尔流连忘返，不愿离去，于是徐志摩便陪他留下，以领略夜幕下的法源寺丁香花。是夜，泰戈尔似有所悟，便即兴吟唱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那么多的花朵，那样的光芒、芳香和歌曲，可是爱又在哪里？你躲在你那美的馥郁里纵声大笑，而我则独自哀哀哭泣。吟者无意，不想却触动了旁边那个人的心弦。此时徐志摩正热恋着林徽因，其情可见，而林徽因则犹抱琵琶半遮面，令徐志摩的情感茫茫然无所依托。想必这诗必然影响了徐的心绪，从而撩拨起诗性，子夜或难入眠了。这令人混乱情伤的人间四月天，法源寺竟与一段浪漫爱情有缘，也是古刹千年修得的造化了。赏花拜佛，以洗心尘，其情景自然妙不可言。然而法源寺毕竟是一处寻古之地，各类文物不胜枚举，而最值得看的便是悯中台。法源寺其他建筑格局与别的寺院并无二致，唯有这悯中台续着前身的香火，是其独有。它位于大雄宝殿之后，是一座念佛台，台基高一米多，殿堂的外墙以12柱为架，表示一年12个月，室内再以12柱支撑，表示一昼夜12个时辰，合并寓意为时光流转，佛法永存，构思十分别致。悯中台里保存着法源寺的历代石刻、金床等，以唐代无垢净光宝塔颂、悯中寺藏舍利记、程进为建福禅师造陀罗尼经床及近代的燕京大悯中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等最为珍贵，此又显出法源寺文物精藏富盈的豪门价值。天色渐晚，徜徉于花影婆娑的法源寺，伴着钟磬佛音，香火中善男信女的虔诚依旧，而历史中的法源寺也曾悲悯惆怅，壮怀激烈。不同的氛围，你更契合于哪一个？只有听凭心灵的选择。律宗本重至心，或许这就是一种时序轮回，于周而复始中支配着你的喜怒哀乐，宿命人生。那就让我沉浸于当下，享受拈花微笑中祥和朴质的法源寺，等一等灵魂吧。 好了，朋友们，西耀华的散文《花开法源寺》我们欣赏完了。京城里古刹多，在众多古刹中，法源寺也是特别值得一游的一座。寺中有花，这是最易取悦众人的，有花就有故事，有浪漫飘逸的美感，这也是易取悦人的。寺中还有悲壮惨痛的历史，这也是易使人伤感的。寺名中代表的律宗含义，则是提醒人们自律之心的。一座寺庙有多重的内涵，真值得去走一遭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火焰居》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皇上装模作样的大骂：老夫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夜带钢刀盗财杀婢？说着取出一张名帖，命黄粱执帖将李彦贵送到官府问罪。这时李彦贵隐隐约约感到其间有蹊跷，白天花园相会，夜半云香被杀，看来是皇家妇女安排的毒计呀、啊，是他们设下的圈套，恨只恨自己轻信人言，误中诡计。想到这些，不由得悔恨交加，大骂皇家妇女。皇上怕惊醒四邻露出破绽，即命黄粱堵住李彦贵之口，将他带回宅内，等明日一早押送府衙。李彦贵蒙冤被害一事引起许多人的同情与愤慨，其中一位好汉艾谦更是怒火中烧。艾谦生来一副侠肝义胆，以贩马为业，一年在京贩马亏空十本，窘迫之极，多亏新科状元李彦荣赠银相助渡过难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艾谦总想图报，只是没有适当的机会。如今见李家遭难，便挺身而出，飞马往平江报信。艾谦生的剑眉虎目，雄背圆腰，炯炯的目光中闪射着焦急与悲愤，胯下坐骑，双眼似灵，四蹄纷飞，又轻又快，浑身没有半根杂毛，宛如一团火炭。骏马已经跑得够快了，艾谦还是一直不停地扬鞭吆喝。就这样，不日就来到平江城外。艾谦将老太爷受刑不过死在狱中的噩耗，及李彦贵蒙受冤屈被害的消息告知李母及家人。真如万箭穿心，五雷击顶，李母顿时昏厥过去。艾谦等李母醒来安慰一番，便又飞驰太行给李彦荣报信。李母深感欣慰，但又恐路途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难救彦贵之命。艾谦指着坐骑对李母说：此马名火焰驹，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三五日就能从太行山赶回。说罢翻身上马，扬鞭一挥，火焰驹长嘶一声飞驰而去。那火焰驹果然是匹宝马，泼啦啦，四蹄翻飞，似流星如飞箭，掠长堤，穿枫林，一夜之间驰驱千里来到太行。艾谦将王强抄家，太爷惨死刑部大狱，二公子蒙冤被害，即将处决等细说一遍。李彦荣听罢，一腔怒火熊熊燃起，口中大骂王强。全营将士见元帅疆场效命，却乐得家破人亡，不由义愤填膺，一齐求元帅下令兵撤平江，转赴京师，杀了奸党，为国家除害，为李家报仇。但李彦荣身为元帅，大敌当前，不肯为私事擅离职守，亡命在身，军务繁忙，倘若边关有失，岂不罪上加罪？可是老母妻子正在受难，兄弟性命危在旦夕，不回又怎于心能安呢？ 李彦荣左思右想，十分为难。这时部将张伦自告奋勇说：元帅不便离开军阵，我愿随爱谦同回平江，结了发场，搭救李公子性命。李彦荣见张伦如此义气，心中大喜，屈指一算，离八月十五日秋决之日只有三天，恐怕来不及了。爱谦忙说：元帅勿忧，我等扮成马克模样，各乘快马，日夜兼程，不会误事。于是改装告别，即刻启程。说话到了八月中秋，桂英愁似流水，恨如高山，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天未破晓，他就做好了一切准备，浑身缟素，怀中暗藏短刀一把，打算偷偷赶到法场哭祭李郎一番，然后自尽以表见真。黎明时分，桂英下了绣楼，见前门上锁，后门落栓，便在花园里花墙低矮处跳了出来。他沿着大街出了城门，来到城郊，遇上三岔路口，不知走哪条路了。忽然看见前面有两个妇女赶路，便上前打问。这两个妇人不是别人，就是李母和李彦荣的妻子。他们见桂英一身孝服，满面泪痕，又问到法场如何行走，甚是奇怪。当他们得知这女子就是黄桂英时，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李母指点着黄桂英的鼻子斥责道：好个读书之礼的黄桂英啊，你这个人面兽心的贱人，竟与你那不仁不义的爹爹合伙同谋，陷害我儿燕贵，今日里竟虚情假意，欺世盗名，我拼了这老命，先打死你这贱人，与我儿报仇。说着举起拐杖劈头向黄桂英打来。黄桂英这才明白，面前就是婆婆和嫂子，真是有口难辩，只是呼救躲避。嫂子见桂英这般模样，心寒恻隐，劝阻住婆婆问个明白。黄桂英跪在李母膝下哭诉道：婆母有所不知，悔婚嫁祸之事都是狠心势利的爹爹所为，婆母若是不信，请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把短刀：我要为您儿殉节先死。嫂子急忙将刀夺下，把桂英搀扶起来。李母见桂英一片真情，满腔的怒火顷刻化为悲戚。三个女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往法场赶去。红艳艳的太阳移到了当顶，午时三刻就要到了。平江知府江鄂心头特别得意，一是要斩首李彦贵，仇家将被斩草除根；二是黄章为了这件事送给他1000两文银，还有几名美女。这真是居官轻浮享不尽，杀了仇人又得银。想到这里，不由得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衙役来报日将中午，江鄂传令速将犯人绑好，押赴刑场验明正身，他要亲自监斩。随后他便带着衙役和刀斧手前往刑场。刚走到半路，只见前面尘土飞扬，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转眼之间一彪人马来到跟前，原来是艾谦和张伦的人马到了。江鄂不认识艾谦，却认得张伦。哎，他此刻怎么会突然到此呢？他略一思忖，感到势头不妙，急忙夺路而逃。张伦大喝一声，拍马紧追不舍，只一刀将江鄂送进阴曹地府。此时艾谦与几位部将早将衙役刀斧手收拾了，接着劈开行车救出遍体鳞伤的李彦贵。张伦提着江鄂的人头与众英雄合到一处，接着去寻找李母李妻。来到刑场，见李母李妻早等候在那里，李母一见李彦贵便扑上前去抱头痛哭。李彦贵见黄桂英也同嫂嫂一起站在母亲身后，仇恨不打一处来。他上前一步挥拳便打，李母见了忙将他喝住，讲明了事情原委。夫妻二人悲喜交集，失声痛哭起来。这当黄良奉黄章之命追赶黄桂英也来到刑场，黄良见李彦贵未死，正在惊疑，被黄桂英瞅见。桂英向艾谦使了个眼色，艾谦飞身上前将他揪住，黄良叩头如捣蒜，艾谦紧咬钢牙，怒目圆睁，将他凌迟处死，为丫鬟云香报了冤仇。当日张伦便护送李母四人返回了太行。 好，朋友们，根据剧本《火焰驹》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欣赏完了。曾经风靡一时的京剧《卖水》就移植自这个剧本。黄桂英的形象对演员的功力要求全面，是花旦行当的代表形象之一。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